谁终界线，三分破穿针领先，信我经过浮潜，会更快冲得过终点。你就放心看好我，怎管理时间，再赶也可休息行快，你别要乱烦，能拖的有我随意拖，明天的不要来催我，随心编写尽情，我跟我的量度清楚，而追逼很有用了吗？要做最后一个，压轴一个，不够看货，无穷潜质的一个，如这般高智能的我，处理账单结脸，一杯酒品足半天，再去复个留言，预备够先冲线终点，继续放心看好我，怎操纵时间，困境也可单臂力挽，要令你看眼，能拖的有我随意拖，明天的不要来催我，随心编写尽情，我跟我的量度清楚，如追逼很有用了吗？要做最后一个，压轴一个，不够看货，无穷潜质的一个，如这般高智能的我，我有我尽情犯错，我有我差解经过，抱歉的俗人像我，没有办法出色太多，草草你就能办妥，能艺是动脑就可，应付过度马上轻可，随意。